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交友节目，我们旨在发现年轻人的情感的状态、情感的问题，并通过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解决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我是维生，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的话，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搜索花椒直播，然后点击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了。快来和我们一起直播互动吧。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是一个既像南方又像北方的姑娘。上次我们也提到了，说笑涵身上的确是有着两者之间有些细微的，但是呢又有很大明显区别的一些性格特征。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笑涵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笑涵你好。 大家好，我是笑涵，是你们的南方姑娘。 南方姑娘。 对。 那个为什么还说自己身上有北方姑娘的特质，是因为出生在南方，生活在北方。 对。 那你觉得自己更倾向于南方姑娘还是北方姑娘？ 现在我觉得在平时还是更加像一个北方姑娘。 已经被北方的环境所影响到了哈。 对。 那可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身上有一些性格的多样性吧，也会可能平时 朋友们会不会有点怀疑说，哎，这个笑涵这个性格怎么这有点多变，一会儿安安静静， 就是， 一会儿大大咧咧， 有的时候咋咋呼呼的， 啊，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安静的你都不知道，哎，怎么了，不开心了吗， 是不是不， 其实也没有， 嗯， 对，有的经常就是大家一起玩啊聚会的时候就是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啊，可是有的时候我就是主场里面最嗨的那一个， 真的是啊， 就是 party queen 是不是，嗯， 可以说是我觉得在南方出生在北方成长的这样一个生活经历，也使小韩的性格也更加的有层次感吧，可能遇到更喜欢的朋友我就更嗨一点，遇到稍微的没那么熟悉的陌生人可能就稍微的安静一点， 可以闹也可以安静， 嗯， 可能属于慢热一点的， 嗯嗯， 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笑涵也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做我们节目的嘉宾了哈， 嗯嗯，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希望在博虎点秋香的这个节目中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朋友， 我希望更想找的是一个平时可以就是约出来一起玩玩啊什么的， 嗯， 因为我还是只要能出去我是不会在家里待着，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人， 啊， 我也是可以宅 啊， 嗯， 但是最好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出去玩， 我不太想去就是主动的约别人去哪里玩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就是， 嗯， 诶你是不是今天有没有空啊我也不知道， 嗯， 但是我希望就是对方可以来找我，只要你找我一定会有空跟你出去玩 啊，就是说你付出一步你付出一份热情， 哦， 我会99分热情 回 报你，会回 应你， 对 对 对, 对， 那就希望对方稍微主动一点 那像我这种怎么办啊， 你是99分热情先扑上去，然后别人说， 嗯，no 我是那种死宅死宅的 是坚决不出门， 怎么叫都不出去， 对，嗯，只要不洗头坚决不出门 是注意自己的个人的形象哈， 嗯， 刚刚我们也是笑涵提到了说我想找的朋友是一个平时能一起出去玩的能一起这个互动起来的小伙伴，希望你稍微热情一点主动一点， 嗯，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笑涵的话一定要期待一下，在博虎点秋香的最后呢笑涵也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一定要跟他取得联系。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又是一个比较抒情比较深情的环节， 嗯， 就是一首歌两颗心，我们看看今天笑涵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李易峰的《年少有你》，比较青春的一首歌， 一个帅气的一个 idol 哈，他所演唱的一个歌曲， 嗯，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其实这首歌也是这个何老师何炅导演的一部电视剧， 电影《栀子花开》 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在学校里发生的可能似曾经历过的一些故事， 这个歌词非常的棒， 嗯，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时常会想起那年单薄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路口等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微凉的傍晚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啊，可爱的笑涵给我们推荐的这首单曲是来自于李易峰《年少有你》。其实说到这首歌，就是不得不让我们回顾起了我们高中生活的那些事儿。 对， 嗯，对，就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人生中友情啊，甚至说爱情、师生情、同学情，对，多个情感密集交织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我们经历的爱情的感情的故事，可能是最丰富的，也最有层次感的。 对，也可能是最难忘的。 是喜怒哀乐全都有。那么今天笑涵想给我们分享的是哪段青春的小碎片呢？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大学吧是人的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时段，但是在我的感觉里，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还没有步入大学，但是我觉得高中是一个人所有的东西就是刚刚开始，可能有的人会说像爱情啊，在初中可能也会有，但是我觉得那实在是 你们也 有点 太 小了， 太早熟了， 是太小了吧？但是到高中的时候，大家一般都是到十七八岁，就是刚刚步入成年人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正好是那个时间那个点， 青春萌动， 会有很多的那种情感的迸发， 花季的少男少女们。 对，心情开始忍不住了啊，就是大家都是在最好的年纪啊，在同一所校园里面，平时除了学习之外，可能会稍微的生活稍微单调一点，复杂一点哈，就是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情啊，有一些师生情啊，或者说这个友谊吧，我觉得都是非常的难忘的。当然青春时期的我们那些内心的小萌动也是格外是我们关注，是我们最难忘的青春的一个小火花了。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是师生啊，同学啊，然后那个感情啊都经历了， 都非常的深厚。那就是你今天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个故事，你说推荐了《年少有你》。 年少有你，我就其实聊别的还是有点伤感的，我就聊一下我特别庆幸遇到的一个人吧。 好啊， 是我的高二和高三的同桌。 同桌， 他是我的初中同学，然后高一没有分到一班，到高二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幸，然后又到了一个班。其实可以这么说啊，初中认识了这么多年，没有我们高二做同桌前一个星期说的话多。真的， 初中的时候不是特别熟。 对，初中的时候就是大家有自己的圈子什么的，然后到高中成为了同桌，而且还是以前的同学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特别 亲 切感觉，对。很有那个缘分吧。而且我们两个平时也有过就是小争吵什么的，就是意见不合，但是他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别人做我同桌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多话，我只想认真学习，但是我跟你同桌，就算自习课我也特别想跟你聊天。我说我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 魔力 让你就是对特别想跟我聊天，就是哪怕是到 了 高考就是特别重要的阶段，我们也会在自习课的时候偷偷的说几句啊什么的。 你们后来的高二到高三一直都是同桌吗？ 也不是，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然后中间会出去集训啊考试，他就会有那个新的同桌。但是后来就是特别的巧，还是最后还是到了一起。就是各种原因吧， 缘分的。 一言难尽的， 对， 这个无话不谈的。是不是 闺中密友吗？ 对。 就说起高中，刚才笑涵回忆起了他的最难忘的同桌，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其实我觉得我跟维生也是，咱们稍微相较于笑涵来说，咱们俩距离高中的 有点远。 对，但是 我更远。 对，就是我们每当回忆起来的时候，除了说拼命的学习，每天日复一日的做卷子，然后再改错题，然后每天在面对同样的一些面孔，但是依然会有一些就是难忘的故事吧。 对， 我觉得现在让我回忆起来的话，我就想起就是大家每天下午的时候，就是在大家来到教室，可能是午休之后大家有点犯困，然后这个时候每个班都会有一个班歌，然后班歌就会大家集体选一首歌，然后一起 唱。你们一起唱吗？ 对，一起唱，全班起立唱。 感觉很好。 而且各个班之间都是有互相的 PK 的，看谁的声更大。 还有 PK。 对，就这个班先唱，那个班声音是不是盖过他们了，就觉得这个班今天士气上更足一些。 你们这个氛围真好。 对， 像我就没有这样的 特别团结的像这样的班集体全部的故事、 嗯、 但我可能呢是一些青春少女的一些小懵懂吧。当时、嗯、 他是懵懂，你是懵懂，来你的懵懂故事show time。 我当时就是对一个男生很感兴趣、 嗯、 然后也就是下课总是偷偷的关注着他，他不是我们班的、嗯、然后就会他在前面去买饭、 嗯、 然后我就会在偷偷的在后面跟着他，然后他、 尾随。 干嘛让你说的这么猥琐呢？我这是一个怀春少女去看着我暗恋的对象的，我就是偷偷的观察他、 嗯、 然后就感觉那段时间特别的美好、 嗯、 包括我们当时是住校的嘛、嗯、然后他是9点半就要放学了，可是我、 嗯、 因为我住校我要10点半才要放学、 嗯、 那往往下了两节自习以后我就会偷偷的在门口然后就等着，就只为了看他一眼。 那他知不知道你这份情愫呢？ 一开始不知道、 啊、 但可能因为后来我就属于那种 暴露了， 对，不太会那个隐藏自己感情的人，后来就暴露了。 这就是我们维生，我们维生是一个内心的有热情有情感，绝 对 不能啊始终藏在口中，一定要表达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个男生也可能觉得，哎，一天两天可能觉得，哎，这个后面这个姑娘，哎，啊， 怎么老来看着我？ 怎么每天身后她都在，啊，每天放学她都在，可能觉得，哎呀，这事儿不是偶然情况了，可能是必然事件了。 对，嗯，可能想她是不是要跟踪我干嘛？ 就是我们维生那么漂亮哈，那肯定就是喜欢你呗，是不是？还不懂吗？这些事儿？ 哎呀， 嗯。对吧，刚刚我们是探讨那些高中时期我们产生的一些小情愫啊、 嗯嗯、 觉得又是春心荡漾啊，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浪漫。 嗯， 刚刚我们这个一首歌的确引起了我们很多情感的这些联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那就是互动话题。 嗯，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也是笑涵非常想聊的一个话题，可能最近有一些故事的触动吧。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跟笑涵非常的有默契，虽然只见了两面、 嗯、 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默契的一点。这个互动话题也是我昨天晚上就是辗转难眠的时候想的一个问题。 嗯、今天就提到了，是？ 对，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听好、 嗯、 啊，是时间真的可以忘记一个人吗？啊，这个话题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可能也是多多少少会经历过、 嗯、 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以及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上进行互动。现在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今天博虎点秋香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了哈。现在大家的赞是络绎不绝，但是大家的留言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希望大家多多的把您的看法啊，以及对于这样的一个笑涵的一些就是喜欢呀、啊、支持啊，大家一定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表达出来，好不好？让我们的笑涵感受到您的热情。 嗯， 好，今天第一个问题我们想问笑涵的就是、 嗯、 为什么啊，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你想忘记一个人？ 嗯，想 受伤了 忘记一个人。 嗯， 其实也没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 嗯， 就是也没有说受伤什么的，就是觉得两个人是不可能。 嗯， 我就觉得没有不能再下去了、 嗯、 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忘记。 哦， 就是可能是因为距离。 嗯、 哦、看来笑涵还是非常的成熟啊。 我不想不是很接受异地恋。 哦、 嗯、对， 那看来可能不是在北京的网友那可能就比较可惜了。是吧、 嗯，现在我们在花椒直播上看到刚刚说哈、啊、没有人留言，现在我们看到人不美我不夸这位朋友留言说忘不了。你这是也是有故事啊、嗯、这位同学。 是个有故事的同学。 对，那么刚刚我们笑涵说提到了他的经历，那么其实在那我就说我吧，因为我昨天晚上也想到了，也是自己高中的时候的一个互相喜欢的一个人，然后现在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了哈，现在已经过去了4-5年了，但是依然觉得因为中间没有另外一个人替代他的位置，所以说觉得他还是在我的心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所以说昨天是突然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偶然，看到了这个高中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我就想到了高中的生活，然后不自觉就想到了他，然后就觉得哎呦，已经那么长时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忘记他，依然还是能想到我们之间的滴滴点点，然后觉得有些难过吧。 可能有的时候您可能在平常的生活中未必能想起它，但有的时候就在一个瞬间，哪怕说一首歌或者是一个气味， 对， 你就会觉得瞬间回到你们当时的日子。 是，这不就是我们当年一起经历的一些生活吗？ 那你是你这是那些年追过的女孩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追过的。我们是互相喜欢，互生情愫。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经历，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想忘记一个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进一步去追踪，就是说我们在忘记这个人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尝试，什么样的努力。我们先请笑涵谈谈你的这个做法。 其实我先声明一下，我平时生活中是一个比较细腻啊，就会去观察就是我喜欢的人在干什么，就这样一个女孩。 也 是南方， 也会追踪他， 南方姑娘吗？ 也会尾随他吗？像我一样。 我不去尾随，就是因为经常能看得见，不用尾随了。就是我会会写，就是拿个本儿自己写下来，就是说 你的心情。 对，我今天他有没有从我旁边走过去啊？有没有看 我 呀？ 是什么样的？ 对呀，对。然后，他今天什么时候放学？什么时候走的呀？就是 不还是尾随他吗？ 我没有跟着他，我就是会注意一下他在干嘛，然后平时就会记录下来。但是当我就是决定要忘记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东西，不管平时就是用了花了多大的心血去记录这些东西，我都会把它消灭掉。就是不会留着， 稍微的有一点点小坚决。对， 对那个男生来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残忍， 但是他对方知道这件事吗？知道你写这些回忆这些事情吗？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不确定， 但是他知道我喜欢他。 那他没有表态吗？ 算是有吧。 算是 有， 就是没答应是吗？ 也不，我觉得答应了有点勉强。然后我就没有再继续。 我这一点上我非常支持笑涵，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之前我们盘点过《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部电视剧，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朋友的观点，说就是委曲求全的爱情，摇摆不定的爱情，还是不要。 对， 爱情里面还是要有自己的自信，要有自己的尊严。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会，即使得到了爱情，但是你会丢掉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刚刚我们笑涵提到了说，我会消灭掉一部分跟他有共同回忆的一些事物。那么其实我觉得维生，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建议给大家？ 可能我是那种心思比较粗的，我不会那么细腻，我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哪怕说写一个记录，那可能会发一个朋友圈，但是也会删掉。但是我觉得可以忙碌起来，然后让工作呀或者是学习充满充实， 填充你， 对，填充我的生活，让我没有时间去想到他。对，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欢迎来到王者荣耀，也可以嘛，也可以打游戏嘛，或者是咱玩个麻将或者什么的都可以嘛，就是让生活变得愉快起来，让你没有时间没有功夫去想它就可以了。 可是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也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这是田馥甄在一首歌里面《你太猖狂》中也唱到说，我以为痛苦可以分散，于是我忙到不能再忙，忙到忘记了洗掉你所有短讯，但是一字一巴打在我的脸上，就是还是回忆会，就是当你每当就是你在忙碌的过程中，相对来说就不太忙的时间，你还会不自觉的去想到 他。夜深人静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会更加的难过。 是，就是这是加倍的思念啊。那么除了维生说的除了笑涵说的这两点之外呢，还有一些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一些方法了，咱们下面给大家普及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说就算忘不了也不要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科学家分析过，说其实啊，我们都是人，都是有三点具体的记忆的，一个是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的想象，以及对于未来的期盼。其实咱们大脑中就每天都会经历这些事情的一个循环啊。那么对过去忘不掉其实不是一个错误，只能说你内心非常的善良，还非常珍惜这段感情，不能责怪自己说哎呀我怎么一直忘不了他哈。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说告诉自己要有一个意识，已经结束了，不要再想着说哎呀我们之间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前缘呢。 可能这个人，你的他已经往前迈了一步，可能他有了新的女朋友啊或者是男朋友，那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再纠缠不清的话，那就不太合适了。 是的。然后 接下来一点我觉得就比较彻底了，就是说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甚至是新的恋情。 嗯， 对，因为我们都是人的精神都是有限的嘛，因为你想只是想过去的话，那现在的包括未来的东西你想的就少了。可是如果有一天啊，你清空了一些过去的一些碎片啊，一些不太开心的记忆的时候，开始重新迎接新的生活，也许开心的阳光的新的一段恋情就回来了。 嗯， 对。 嗯，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看到了"狗窝蛇洞，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位朋友，这个名是确实的有点接地气哈。他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 嗯，确实，没错，是这样的。 对对对，有缘分我们就可以这个继续的谈谈情，说说爱。可是没有缘分的话，那我们可能只能 say goodbye 了。 对， 对不对？ 咱们就想开一点，那就释然喽。 对， 没关系。 还是劝这位朋友，还是该忘还是得忘，虽然说时间也许要久一点但是还是得迎接一下新的生活。我们这位朋友这个名字有点长哈，给我们的这个笑涵留下了一个印象标签，说是小仙女、 小 清 新 啊，温馨温馨派的一个姑娘。 对，她那定位还是很准确的嘛。 是， 因为笑涵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非常可爱的姑娘。 对，我们最后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多久才能具体忘记，可以说是这个问题啊，就众说纷纭吧。有人说是三个月，有的人说是一年，有的人说是一辈子。 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期限吧，看你这个人对他的感情这深厚啊，包括你自身的性格，都有各个方面的原因吧。 可以说是有一个标志吧。当你面对这个人，在提起这个人名字，哪怕说再偶遇的时候， 对， 你内心不会再有过大的波澜的时候，也许就是说你释然的那一刻。 对， 可以说今天这个话题聊得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沉重，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作为博虎点秋香一档专业的情感节目，也是帮助大家去解决的情感问题的一个必要性。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相似的感情的困惑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希望把您的一些感情困惑分享到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都能看到。接下来的时间该到了我们笑涵公布你的联系方式的时间了。喜欢笑涵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清楚。 那我还是留一下我的 QQ 吧。 好的。 我的 QQ 号是53102988。 再重复一遍吧。 53102988。 可以说一字一句说得非常的清楚。 对。 如果您喜欢笑涵的话，也欢迎通过微信添加的方式与我们笑涵取得联系，他也想跟您一起去度过一个美好的节假日。好，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明天呢，我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还有他的那些情感故事的一些小困惑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明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期待。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拜拜。